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超人气玄幻精品有声剧《全职法师》，作者乱，演播今非昔比生产队。第491章，乌云黑压压的，直催古都行骸，冰雨似极剑，浸透古都根基。更可怕的则是那些从墓穴、鬼冢、坟地、陵墓当中爬出来的不愿意离去的凶灵。雨茫茫的大地已经被铺满了，那原本巍峨耸立的外城墙就像是一个脆弱的堤坝一样，柔弱的身躯根本就挡不住这凶灵大潮。外城墙尽数摧垮了，厚厚的砖石轰然倒塌了，高高的城楼泥塑一般的倒落，更不用说那些街道上的房屋了。从内城墙往外望去，这座古都方圆十几公里外已经全都被黑色的汪洋给浸泡了，楼房、街道、广场、公园、学校还有医院都被凶灵给冲垮了，就连残骸都看不见一点半点的。凶灵终于是入城了，从四面八方涌过来。最令人肝胆俱颤的还并非是这些凶灵汪洋吞噬的能力，而是一眼望去，除却最前面的凶灵海潮线步步紧逼之外，海潮线后面乌压压的一片连绵了不知多少公里，令人不禁怀疑他们才是这个死亡国度的入侵者。 族群部落国度，亡灵国度，亡灵国度。 钟楼高高耸起的瞭望塔上，一个苍老的呢喃声像是在低声吟唱似的，更像是在为了这座城市做着死亡的祷告。屹立几千年的古都，难道会在这么一个雨天里彻底从历史上消逝吗？铺满了地平线的凶灵们已经把城吞没了，这金色的结界真的可以抵挡得了这数之不尽的入侵吗？又究竟是什么导致了几十年、上百年、几百年、上千年的凶灵也都从尘封中苏醒过来呢？化作了这样一场令人绝望的亡灵浩劫。 能够号令这么多亡灵的，这个亡灵国度的国主苏醒了吗？ 大议员祝盟神色惨白地说道。 那要看看究竟是哪个时代的亡灵国主了，但愿不是他。哎， 钟楼魔法协会会长韩季叹了一口气说道。 会长，你说的他是？ 君思陆虚皱着眉头问道。 和这座城一个年龄的东西。 会长韩季并没有直接吐露出来，实在是他根本不愿意去相信。 这些凶灵是杀不尽的，城内结界恐怕也坚持不了多长时间了，尤其是君主级亡灵的冲击。眼下我们所知道的最强亡灵是山峰之师，他在北城不断地将肉球尸尘抛向城市。 猎者联盟的长老灵犀说道。灵犀是一位风韵犹存的女法师，皮肤保养得非常红润，但鱼尾纹却非常明显，似乎所有岁月与经历都沉淀在眼角了。没有其他女法师的惊恐万分，她没有女高位者的强作镇定，她只是就事论事，无悲无喜的。 山峰之师交给禁卫首席吧，他是最强战斗法师，我想山峰之师也在忌惮着他，毕竟他们是交过手的。 协会会长韩进说道。 南面的魔角鬼主交给我的人吧。 灵犀说道。 西面是什么东西？至今还没有出现吗？ 祝盟问道。 应该是擅长遁隐的鬼物，没有见到真身，但那里全是恶鬼、鬼将、鬼臣，很多时候什么都看不见，尸体遍地。 李大世家家主李于坚说道。势力之争屡见不鲜，但这种时候势力跟势力必定会紧抱成团，荣辱与共的。 祝盟议员，您的推断是正确的，雨水确实有问题。我们的药师检测出了雨水之中藏着一种可以称之为九幽之路的东西，假如亡灵要在白天出现的话，就必定是一片非常浓郁的死气来保障他们正常吞纳呼吸，但大雨倾盆而下，九幽之路 给予了他们生机。 一名穿着白色大褂的药师匆匆地走上来说道： 真是雨。 祝蒙心中一片的骇然。 是雨水导致的。 会长韩继错愕地看着这连天的雨幕。清晨，那是整个古都戒备最松懈的时候，假如在夜里亡灵大军袭来，城市不可能这么快被摧垮的。用雨水让凶灵们白天都可以出没，在外城已经经历了一夜疲惫大战之后发起这场雨水阴谋，假如这真的是人所为，那么阴谋者的用心是何等的凶险呢？ 真是和博城灾难如出一辙。 祝盟议员的声音沉了下来。黑教廷果然是他们。 不是如出一辙。 忽然间一个陌生的声音闯入了众位高位者的谈话，众人转过身去，发现一个把自己包裹得严严实实的男子缓缓地走了上来，一双炯炯有神的眼睛宛如看出了这一切。 你是谁？ 韩继扫了一眼此人，淡漠地说道。包裹严实的男子明显不会暴露自己的身份，他扫了一眼在钟楼瞭望塔上这群人，没有回答韩继的问题，而是接着刚才的话说道： 博城不过是撒朗的一个实验地。 男子话语到这里的时候顿了顿，见众人一副不理解的样子，于是就补充说道： 为这次精心策划的古都灾难做了一次预演。 预演？博城灾难只是一次预演？雨淋淋，风萧萧，钟楼瞭望塔内却是一片的寂静无声。不知道过了多久，祝蒙才有些难以置信地看着这个包裹的严实的人，用他自己都不敢相信的语气说道： 预言？ 那可是灾难啊，那可是血流成河呀，让一座小城陷入到妖魔的随意屠杀和厮杀当中，而这一切仅仅都是为了预演，为了这场在古都卷起的更大的阴谋。在场的可都是上位者、高层、至尊法师，可在听到这句话之后都不禁感觉冷到了骨髓当中。预演拿千千万万的生命做彩排，这个世界上还有比这更残忍的事情了吗？冷雨飘洒着，众人注视着这名揭穿事实的蒙面男子，内心的震撼与寒颤久久都无法平息下去。 古老的王还没有完全苏醒，八方王军却已经借着大雨侵占古都，想要将这里变成一个更加庞大的亡灵国度，作为古老王沉睡千年醒来后的第一份大礼。八方王军以山峰之师为首，但山峰之师极其狡诈，根本不轻易踏入城市半步，要想将他斩杀，震慑亡灵汪洋大军非常的困难。所以不出意外的话，八方王军会先侵占城市内城墙之外的所有土地，坐等古老王的苏醒，再一举摧毁内城传承的结界。 神秘灰白的男子说道。众人不知道他是谁，但既然他可以出现在这里，毕竟是某个大人物的首肯了。 国主没有苏醒便已经是这副景象，古都还撑得住吗？ 猎者联盟长老灵犀说道。 不是亡灵国主，是古老王。亡灵国主根本没有号令八方王军的能力，一定是古老王，那个一手创造了这个亡灵之地的人。 神秘灰白男子非常严肃肯定地说道。 古老王 创造了亡灵之地的人？非要追溯遥远的历史的话，亡灵这种妖魔其实并不存在，但是2000年前死亡后复生的东西才如瘟疫一样的弥漫开，从最初仅在墓穴陵墓当中徘徊，到如今已经冠冕堂皇的在大地当中游荡了。亡灵究竟如何而来，这恐怕已经不是秘密了。 知道这些又有何意义呢？我更希望听到如何去化解这场浩劫。 灵犀平静地看着这位神秘的人。 雨恐怕只是黑教廷的第一环大计划，第二环便是让古老王苏醒。古老王一旦醒来， 内城便会化为血池。首先，我们必须阻止这场雨。 神秘人说道。 我是影老头，少年们想进入魔法世界吗？那就继续收听下一集吧。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超人气玄幻精品有声剧《全职法师》，作者乱，演播今非昔比生产队。第492章。 我们连九幽之路是从何而来都不知道，如何去阻止？更何况雨又要怎么阻止？ 李于坚说道。 畏惧村全体覆灭，这并非是亡灵躁动导致的，而是黑教廷所为。那九幽之路就是来自危居村民们世世代代传承守护的昆井井水。博城灾难雨水中蕴藏着与地圣泉效果相反的狂暴之泉，导致魔狼族群袭击了博城。而九幽之路也是通过昆井井水所变，并且是出自同一个药师，令他们都可以完美的融入到雨水里。一旦雨天到来，灾难也随之而来。这也是为什么需要预言。 神秘灰白人一语道破。博城灾难具体细节，众位高层自然是有所耳闻的，看似跟这场古都浩劫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关系，除了都是在雨天，但联系起这些蛛丝马迹，便会发现这一切早已经在预谋当中了。问题是，在没有爆发这场浩劫之前，又有谁能想到呢？红衣主教撒朗行事风格令人发指的同时，更让所有人措手不及。等到发觉的时候，便已经濒临绝望了。以一城做预演，再以一座千年古都做陪葬品，一切风雨欲来都隐藏于平静之下。老天爷赐予了这个黑教廷主教撒朗宛如恶魔一样的心肠，更给予了他无与伦比的智慧跟谋略，这才是真正令人不寒而栗之处。审判会追击撒朗好几年，抓捕的也不过是他手下的蓝衣执事，撒朗真正的影子依旧躲藏在黑暗当中，用那双恶魔狡诈的瞳孔俯视着这座挣扎在苦难和死亡之间的古城，发出尖锐的狞笑。 危居村竟然是危居村。 总教官飞脚双眼无神地说道。 前不久华村遭到了袭击，我原本以为是黑教廷的人，但却是其中一个村长与华村之间的私人恩怨。黑教廷和我一起掉入了这个误区，他们上下级身份完全保密的体制，导致黑教廷上层误以为是他们手下的人在屠杀华村村民。也就是说，还有一份昆井源泉之水并没有落在黑教廷的手上，而是在一名叫做方谷的亡灵法师那里。 神秘的灰白男子说道。 昆井源泉可以化解九幽之路。 祝盟议员眼睛大亮了起来，脸竟然有些涨红了。 对，昆井源泉可以综合掉九幽之路的狂暴与死怨，宛如一个酸性一个碱性。可惜我一直以为方谷是黑教廷的成员，为了不让自己的行踪暴露，所以始终没有对他出手，而浩劫袭来，我已经寻不到他的下落了。 神秘灰白男子说。 可是仅仅一份昆井源泉阻挡不了这大雨之势吧？那毕竟是由七份昆井源泉协化而成，会连续下几天。 总教官飞脚马上提出了疑问。 这一场浩劫的关键是古老王，这一份昆井源泉可以综合掉雨水，为我们争取到半天的时间。利用亡灵沉睡的这半天时间，我们找出皇灵，封印古老王，这场浩劫便可以彻底结束。 神秘的灰白人说道。众人面面相觑，但丝毫没有头绪的他们似乎只能够选择相信这位不愿意透露身份的人。在座几位都不是愚笨的人，假如此人身份有问题，那么他大可以不必走出来告诉大家这些， 因为在他没有说破这些之前，他们甚至根本就不知道黑教廷的存在以及黑教廷的计划。 我们愿意相信你说的这些，只是我们还不知道你是谁。为什么不把面具摘下来呢？ 灵犀开口质问道。神秘男子摇摇头，语气生硬地说道， 抱歉，我不能确定在座的几位当中是否就有撒朗的同党，或者说在座有谁就是撒朗。 你竟然怀疑我们，开什么玩笑？我们都是身居高位者，怎么可能是黑教廷的？你也太看得起黑教廷了。 李渔坚勃然大怒道， 黑教廷的人大概也反应过来了，同样在满城找这个叫做方谷的亡灵法师，所以我们最好赶在黑教廷之前找到这个人，否则满城亡灵不分白天与黑夜，我们绝对没有任何希望找到古老王的皇陵。 神秘的灰白男子说道， 事不宜迟，我这就通知禁卫法师。 会长韩继选择相信，事实上他从一开始脸上就没什么表情，甚至时不时的会跟神秘的灰白男子有眼神之间的交流。假如魔法协会都是酒囊饭袋，任凭黑教廷肆意，那么他这个会长也就不用当下去了，更愧对古都数百万的人民。神秘灰白男子会出现在这儿是他的意思，事到如今必须把这一切谜团都给拨开才好，必须从这一场巨大的阴谋当中找到关键，一拳击碎的。 似乎我的人已经找到他了。 神秘灰白男子的眼中露出了一丝笑容， 嗯，先拿到困境之水再说。 朱蒙也觉得没什么更好的方法了。 我现在就去见我的人，你们稍后。 神秘灰白男子说道。众人点点头，等待这人的消息。等他离开之后，祝盟议员倒是看出了些什么，低声询问着会长韩继， 你的人？ 韩继微微点头，并没有声张。 审判会的？ 祝盟接着问道。韩继摇摇头， 审判会恐怕也遭到了一些监视，我是派外人来做的。这场血雨腥风已经有人嗅到了，只是没有想到发生的比我们想象中的突然和难以招架。黑教廷这次恐怕也是倾巢而出了。 城市面临如此巨灾，又还存在这样的叛逆禽兽，唉，也是我们太大意了。 祝蒙叹着气说道。两个人低声细语，目光也在扫视着周围的这些人，在场猎者联盟两位长老，两名猎王，魔法协会三名会长，两名军司，总教官飞角，大世家李家两位强者，无不是掌握着重权之人。若是黑教廷已经渗透到了这个级别，当真是可怕至极的。哗哗哗的大雨下个不停，拍打着城市，寒冷穿越过钢筋水泥，渗到人的骨头里，冰冷难耐。 钟楼南面后巷发现了一具尸体，似乎是刚才那位神秘男子。 一名禁卫法师从高处飞落了下来，满脸湿润地对瞭望塔上的众位说道。 什么？ 众人大惊失色，急急忙忙让这位禁卫法师引路。没多久他们抵达后巷了，果然一具穿着灰白色包裹岩石的人躺在那儿，身体被一层若有若无的鬼气给笼罩着，空壳一具。 这竟然在我们眼皮底下行凶，黑教廷这帮畜生猖狂到了这种程度。 祝蒙大怒道。好不容易有人探明真相了，并且找到一个化解的方法，没想到才隔了几分钟的时间人就死了，这不正意味着黑教廷确实就在他们周围吗？这是何等惊人的事实啊。 会长，这可如何是好啊？ 军司陆须说道。 我们真的太低估黑教廷了。 长老灵犀说道。 现在方国的去向断了，我们该如何找到他？城市之大又如此纷乱，倘若让黑教廷的人先将他找出来，我们岂不是最后的希望都没有了？ 总教官飞角说道。 就在众人一片惊愕之时，一个穿着灰白色衣裳的人缓缓地从一旁走了出来。他那双眼睛有些不忍地看着那具穿着灰白色严密袍子的尸体。 真是不愿意相信这个事实，但正如我刚才对大家说的，在座之中就有撒朗的同党，或者撒朗就在其中，所以请原谅我要派人监视刚才在座众位的一举一动，防止我们接下去的行动泄露出去。 这人在大家身后发出了声音，竟然和刚才的完全一致。本集播讲完毕，欲知后事，请订阅本专辑，继续收听下一集。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超人气玄幻精品有声剧《全职法师》，作者乱，演播今非昔比生产队。第493章，仲萌也愣住了，回头看了一下尸体，又看了一眼还活脱脱站在身后的灰白色神秘男子。 你没死？ 灵犀愣了一下，但很快就恍悟过来了。 在向你们揭露这一切之前，我就让我的手下和我穿上了一样的装束，在下钟楼的某个角落时，我藏在一处，由他假扮我去接应消息。我真的很希望他能够安然无恙地回来，但结果实在令我心寒，也应该令大家都感到心寒。 神秘灰白男子走过了人群，扶起了已经剩下一具空壳的属下。最令人悲哀的莫过于你知道他走出去会死，却非要让他这么做，哪怕他心甘情愿。李大世家家主李于坚最为愕然，到现在还没缓过神来。前不久他才自责这个神秘的灰袍男子的污蔑，可事实摆在眼前，他们之中确实就有黑教廷的党羽。那么到底是谁呢？ 不出意外的话，潜伏在我们之中的这个人就是撒朗了。没有十足的把握，我不会让自己的手下就这样牺牲。会长，你来下达接下去的指令吧。 神秘灰白男子恭敬地给韩继行了一个礼，说道。韩继点点头，这一切的安排他也早就知道了。 古都危在旦夕，我身为钟楼魔法协会会长，也是迫不得已才用这种方式。刚才他所说的都是事实，我们真的没有多少时间了，所以诸位得罪了。 韩继大手一挥，顿时小巷的周围出现了一对紫色的身影，禁卫法师涌现了，迅速把这群高层人员给团团围住。大家满脸错愕的，却一时间不知该说什么。 我知道撒朗只有一个，但为了接下去的拯救计划能够顺利实施，就只能够委屈大家。浩劫若能平息，韩某必向大家谢罪。 韩吉再一挥手，顿时一片紫色的灵魂之链飞了过来，迅速地束缚住了在场的众人。猎者联盟长老灵犀深呼吸了一口气，目光坚决地看着会长韩吉说道。 会长，但愿你这样做不会酿成更大的过失。失去了我们，八方王军将无人可应对。 不出此险棋，古都必覆灭。我的人会尽快找到方谷，让亡灵大军暂且沉睡。 很久没有这种感觉了，与敲打着院子的砖以及屋檐的声音带着特殊的节奏感觉，清脆的哄人入睡，似乎自从老爹莫家兴卖掉了老房子，自己踏上了魔法师的道路便没有了。这一觉莫凡睡得很沉，期间醒过，可又很快睡去了，是那种分不清清晨还是午后，分不清白天还是黑夜，甚至分不清自己是谁的宛如隔世的一觉。醒来一片忘记了一切的茫然和轻松，但紧接着庞大的记忆就涌了过来。魔法师，双系觉醒，博成灾难，明珠学府，化身恶魔，图腾玄蛇，古都浩劫。古都浩劫之后呢？ 哇，这一切还没结束，自己就身处在这场可怕的浩劫当中。睁开了沉重的眼睛，想到这里之后，莫凡也睡意全无了。目光扫了一眼周围，发现柳如正趴在旁边睡着，小心翼翼的，如同照顾病人似的。 怎么样？ 柳如看到莫凡醒了，脸上满是温和的笑容，即便嘴唇嫣红和眼睛里面闪烁着血族的妩媚，但骨子里的纯洁还是隐藏不住的。不知道，好像做了一个很长的梦。莫凡开口说道，就像当初在学校后山睡了一觉，忽然间来到了这儿，莫凡突然间有些害怕，这一切只不过是自己荒唐的一梦。可想到这座城市即将被亡灵给吞没，莫凡又觉得这是梦的话会好一些，否则会有太多的人死掉了。 那几只鬼将的灵魂只能通过血液的方式反哺给你，这个过程对你的灵魂有些冲击，所以我让你陷入到了熟睡的梦里。 柳如解释着。哇，难怪，我差点以为自己又穿越了呢。莫凡说道。 为什么要说又？ 柳如很配合剧本地问了一句。不说这些了，我好像魔能确实恢复了。对了，张小侯他们呢？莫凡急忙问道。 你放心，我在张小侯那里留了一只小蝙蝠的印记，他会带我们找到张小侯他们的。 柳如说着，手掌缓缓打开，手里还真捧着一只如水晶一样晶莹剔透的红色的小蝙蝠。一般的蝙蝠都是蛮丑陋的，但柳如的这只却萌得不行，简直是一只打着蝴蝶结的肥嘟嘟的仓鼠。亡灵军团到哪儿了？莫凡现在最关心的就是这个，亡灵大军等于死河海啸，一旦卷过来便绝无生还的可能。 离内城墙大概还有六七公里，我们现在离内城墙大概四公里的样子。 柳如说道。莫凡觉得柳如把话说得太轻描淡写了，尼玛，亡灵军团就在两公里外啊。柳如行动速度非常快，他拉着莫凡在街道和楼房之间急速狂奔着。莫凡很不怕死地回过头去，顿时一阵的头皮发麻。原来亡灵大军已经吞没了古都半壁江山了，外城墙早已经消失在茫茫的黑色汪洋当中，翻滚的亡灵肉海遍布了目所能及之处，哪怕你很努力地想眺望更远的地方，仍旧是密集到令人灵魂都颤栗的腐尸和骷髅。这个北城即将不复存在了。柳如妹妹，你要是再晚叫醒我一会儿，我就死在床上了。莫凡硬生生地转过了脑袋，忍不住说了一句。 人家看你太累了吗？ 柳如很不好意思地说道。哎呀，还是命要紧。哎，你的小蝙蝠哪儿去了？莫凡询问道。 他好像找到张小侯他们了，跟我来。 柳如半拽半提，像跨栏似的越过了一座人行天桥。莫凡在半空中不合节拍的东倒西歪，完全没有重心感可言。柳如在人行天桥上如蜻蜓点水一般微微一垫，身子又一下跃了起来。小莫凡对他来说就像是没有重量似的。 我们不能走路灯吗？ 莫凡被颠簸的整个人都不好了。柳如肯定是冒险岛或者超级玛丽的忠实玩家，那一排排整齐的高耸路灯变成了他空中的高速公路，街道上那些游荡的亡灵和报废的路障对他的飞驰一点都没影响。潇洒是潇洒，飘媚是飘媚，可考虑一下法师们交流的体质可好啊，骑柳如比骑吉星狼还惊险刺激啊。 奇怪，他们好像滞留在这里有一阵子了，不知道出了什么事。 柳如转过了街角，发现前面有个小公园。冬天，公园里面是一些脱光了衣裳的裸树，皮糙肉褐的，里面还有一些雕塑、假山、花圃和水池，带着些许古老的欧式风格，也算是这个遍布着古老东方历史底蕴城里面闪耀的一个奇葩公园。走入到这个画风跟古都迥异的公园，很快就看到几个华村的村民，他们正蜷着身子躲在假山里面。很惊奇的是，附近就有几只腐尸，这些腐尸离假山中躲藏的居民不过十几米的距离，他们却对村民熟视无睹的，要换做其他活人早就被抓出来吃掉了。好像这些亡灵也不攻击危居村的人呐、啊。 莫凡远远地看着，很意外地说道， 但也不是永久的，他们每个月都要接受昆景之水的洗礼，否则庇佑就会淡去。 柳如回答道，那他们躲在这里干嘛？明明亡灵不会对他们造成阻碍啊。莫凡很是奇怪， 过去问问就是了。 柳如说道，还是观察一下，感觉不太对劲儿。莫凡说道。柳如思考了一会儿，随即将手掌捧到自己唇边，轻轻吐出了一股香气，气体呈现酒红色，并且迅速化作几只小小的蝙蝠，宛如很普通的飞虫，慢慢地飞到了空中。 我让他们去探探，我嗅到了一种臭气。 柳如低声说道，好的，小心为妙。 我是莫凡，喜欢全职法师的小伙伴，我们下集见。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超人气玄幻精品有声剧《全职法师》，作者乱，演播今非昔比生产队。 第494章。 对了，从你找到我开始，我总觉得有人在跟着我们。 柳如说道。莫凡愣了一下，开口问，你怎么不早说呀？ 一开始我以为是送我血迹的人，但前不久对方为了不跟丢我们暴露了一些气息，我这才分辨出来。 啊，送你血迹的人？莫凡还没有从上一个愣愣回来，这会儿又愣了一下。 啊，我没告诉过你吗？ 柳如一脸蒙蠢地说道。感觉你才是失忆的那个呀。莫凡给柳如跪了。 我以为我说了，事情太多，我脑袋也有些混乱，而且我也不知道这事儿重不重要，对不起啦。 柳如朝莫凡吐了吐舌头，这算蛮重。莫凡本来想埋汰柳如几句，可忽然间脑子里面鬼光一闪，说到一半的话戛然而止了。柳如看着莫凡突然间神情严肃，以为是自己犯了错了，不敢去看莫凡的眼睛。柳如，你说有人给你送血迹？莫凡非常认真地询问道。 对啊，这个人的气息隐藏得非常好，事实上在我们进入华村我就有察觉了，直到他将血迹送给我，我才敢真正的确定。 柳如点点头。有人一直在暗中跟着我们吗？莫凡这心一下子沉了下来。 应该不是跟着我们，是跟着华村的人。他竟然会给我送血迹，至少不是敌人吧，否则我已经死了。 柳如说道。那现在跟着我们的人呢？莫凡又问道。 好像是。 是我。 柳如这话没说完，一个中年男子的声音就闯了过来。俩人转过头，却发现大雕塑的后面缓缓地走出了一名穿着兜帽雨衣的男子。这男的两鬓为白色，头发却是乌黑的，面容保养得像30出头的年轻男子一样，但是眼眶中却是写满了岁月的痕迹。 你是？ 莫凡有些诧异地看着他。莫凡对这名男子有一些印象，正是那700人潮当中抱着男婴的人，他将自己的孩子交给一位大妈，自己则站在了人群外围。让莫凡不解的是，他一直跟着自己做什么？总不可能是报答自己救命的恩情吧。 方国。 柳如眉黛一锁，目光露出了敌意。这个邪恶的亡灵法师，这个屠杀华村村民的刽子手，柳如对他没有半点好感，甚至感到这个人有些丧心病狂。啊，他就是方国。莫凡更是惊讶了。好家伙，这方谷假装成普通人藏在人潮当中，甚至还抱着个男婴做伪装。 小姑娘，我觉得你动怒之前先想清楚，要你命的人可不是我，把你出卖给猎妖队的人也不是我。我说过，我只要华村的人死，其他人不妨碍我，我不会滥杀。 方谷缓缓地走了过来，他的身边没有任何亡灵，似乎向两个人表明没有任何敌意的意思。柳如，先别激动，听他说完。 看来事情一定比我想象中的复杂多了。莫凡跟柳如说道，柳如一切都听莫凡的，只能够暂且把敌意放下。 我得先澄清一件事，畏惧村其他六村村民的死亡与我无关。 方谷一字一句地认真回答道。 除了你还有谁？ 柳如瞪着眼睛。 黑教廷。 方谷平静地回答道。说完这句话，他特意看了一眼莫凡，而提到黑教廷，莫凡的反应绝对不正常。继续说。莫凡神情沉冷了下来。 我将困境泉水炼化到我的亡灵身体里，无意间发现了困境井水可以让亡灵在白天现身。很显然，黑教廷早就知道了这个秘密，他们选择了合适的时机将其他六村屠杀，将六村的困境之泉占为己有。随后他们让药师苏放以困境之泉为引子，调配出九幽之露混杂在大雨之中，卷起这场亡灵浩劫。 方谷叙述道。莫凡认真地听着，方谷所说的和他之前对雨水的猜测正好吻合了。最重要的是，黑教廷也曾经利用地圣泉调配出狂暴之泉，一手酿成了博城阴谋。 你们带着华村迁徙之后，我将华村留守的人全杀了，并带走了华村的困境之水。 方谷直接承认了自己的罪行。有那个必要吗？莫凡反问了一句。 仇恨只可能放大，不可能放下。哦，你的小探子们回来了，看看他们给你带来了什么好消息。 方谷指了指空气中飞舞的那些小红色蝙蝠。柳如用手去接，把小红色蝙蝠放在耳边，听他们小声的呢喃。没多久，柳如便用一双疑惑的眼睛看着莫凡，他低声说道。 他们好像被挟持了，附近假山后面还藏着一种黑色的如畸形猴怪一般的东西，在等着什么人自投罗网。 黑色畸形猴脸怪？莫凡感到这个描述再熟悉不过了。 是黑触妖和诅咒触妖，我已经和他们打过交道了，他们似乎错把我当成他们自己人，现在反应过来了，想要把华村的困境之水交给他们。很遗憾的是，我把困境之水都注入到了我的亡灵身体里，我的亡灵就是我的村民。 方谷说道。你现在现身告诉我这些，是想和我联手解决黑教廷的人吗？莫凡说道。 嗯，我看见你和博城街的人一起了，原来你是来自博城。我得告诉你一个事实，我的村子从十多年前困境井水就会莫名的缺失，以前我不知道为何，现在来看多半是有叛徒将他们送给了黑教廷的药师做实验。就在三年前，我村子的困境井水突然间枯竭，大量的泉水不知所踪，而没过多久，博城的灾难就爆发了。 方谷说道。你是说他们以博城作为实验地点？莫凡的双眼突然间充满着血丝，一字一句地问道。 正是。 方谷点点头，一旁的柳如都听呆了。博城灾难那可是全国皆知啊，而那竟然是黑教廷的预演之地。难道在黑教廷的眼中，人命真的连畜生都不如了吗？可以为了这么一个目的残害那么多人？柳如这样没经历过博城的人都知道那是一场人间地狱，更何况莫凡这样身处其中深受其害的。难怪听到这个消息，柳如可以感觉莫凡整个人都散发着一种可怕的杀气，那是莫凡的故乡啊。你告诉我这些又是为什么？莫凡胸腔在剧烈的起伏着，尽量保持镇定地问道。 他们现在挟持华村的人其实是设计让我跳进去，而你的那位法师朋友因此牵连了进来，所以我们三人联手，你救你的朋友，我杀掉这些黑教廷的追兵。 方谷说出了自己真正的目的，黑教廷不除，自己炼制的那些亡灵村民便是他们的目标。生前他方谷无法保护村民们，但他们死后自己绝不允许他们再遭亵渎。 如何？ 方谷见莫凡不回答，继续问了一句。莫凡摇摇头，方谷皱起了眉，他以为莫凡会同意呢，毕竟他们现在有共同的敌人，他的那位朋友张小侯也在挟持当中。你帮我救出我的朋友，我要亲手宰了那些黑教廷的畜生。莫凡声音如寒铁一般，充斥着刺骨之冷的杀意。畜生，畜生，这帮黑教廷的畜生，他们竟然以博城做预演之地，整个博城难道就是一城的白老鼠吗？老天爷能瞎了狗眼容忍这帮畜生活到现在，莫凡也绝对会一个个把他们送到十八层地狱的。 真是一群酒囊饭袋。 茶碗狠狠地被摔碎在地上了，一间茶庄内响起了咆哮之声，声音刚响起便有一个人探出脑袋，目光鬼鬼祟祟地往附近看，看看是否有其他人蛰伏在茶庄附近。不过此刻茶庄之外的街道上已经拥塞着无数撤离的人，内城就那么一方城区，假如整个古都不同城区的市民都涌进来的话，多半会填满所有的街道和楼房的，所以放眼望去整个内城人头攒动，人潮拥挤，人心惶惶的。 哼，我是慕白，我不会被莫凡超越的，去听下一集，你们等着瞧吧。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超人气玄幻精品有声剧《全职法师》，作者乱，演播今非昔比生产队。 第495章。 大人息怒，已经有一位蓝衣亲自出手了，确保万无一失。 茶庄老板唯唯诺诺地笑着。 哼，对付一个这样的小人，我竟然惊动了蓝衣执事，真不知道养那群废物究竟有什么用。等盛典结束，一定要把那个愚蠢的黑衣教士给废了。 茶庄内男子发怒说道。 这确实是他的过失，但你也清楚，在危居村的眼线，大都消息封闭，再加上方谷的出现，确实和我们要行动的人有些阴差阳错。既然上头没有怪罪下来，嘿嘿，我们尽快补救便好了。您说是吧，虎金执事？ 茶庄老板笑呵呵地说道。 这件事你给我盯紧了，有什么情况直接给我汇报，所有细节都要。 虎金执事猛地站了起来，大步往外走去。 您放心，我从来没有让萨朗大人失望过，也不会让大执事您失望的。我的胞弟会将最后一份昆井之水带回来。 茶庄老板依旧是笑如生意之人，他见到虎金执事已经要踏出门口，声音这才慢悠悠地跟上说道。 还有一件事，大执事。 牛皮快放！ 虎金大执事说道。 我的属下来报，那个携带着地圣权的小子莫凡也出现了。 茶庄老板说道。 哼，毛头小子，无需理会，等盛典结束了再来收拾。 虎金大执事顿了顿，一摆手没去在意他。 他可让我们在魔都的兄弟们损失不少。 我说了，等盛典结束，你先给我处理好那个方谷。 是。 一土公园，几只亡灵仍旧漫无目的地游荡着，一旦没有鲜活的猎物，他们行动便缓慢至极，机械地拖拽着残败的身躯。而就在这几只亡灵想要换地方狩猎的时候，公园正大路上忽然出现一个穿着黑色长衬衫的年轻男子，满脸的煞气，一头的青筋。换作是平常，发现活物的这几只腐尸一定会一下冲上去的，好填饱他们永远都不会饱的肚子。但是对方身上卷起的寒气却让这些小亡灵们不敢轻举妄动。莫凡径直地朝着公园内走去，迎面就是一个水池喷泉，里面漂浮着一具面目全非的尸体，正在被池水浸泡着。绕过了水池喷泉，便是一片假山和小密林，树木其实都是枯的， 唯有一些四季常青的灌木丛看上去还算茂密。也正是在这些茂密之处，一双双贼溜溜的眼睛正在晃动着，不注意看根本不会发现。柳如跟在莫凡身后，他的洞察力跟嗅觉要比法师灵敏多了。那种黑皮诅咒的怪物虽然隐藏气息，但事实上他们周身缭绕的臭气以柳如的嗅觉隔着几百米就可以闻到了。 左边有四只，右面有三只，前面应该还有一群，但气息没有这七只来得强。张小猴、苏小洛他们就在公园纪念碑呢。 柳如在莫凡耳边低声地说道。嗯，莫凡点点头，大摇大摆地顺着主道往前走。那几个在假山附近的村民们很快看到莫凡，脸上露出了诧异之色。 怎么是你？ 其中一个叫做李凯的村民说道。 哈，怎么不是我？你们好有闲情啊，在这晒冷雨呢。我来找张小猴。 莫凡阴沉的脸上挂起了笑容，一脸无所谓的打起了招呼。 他不在，你还是赶紧走吧，这里没你什么事儿。 李凯急急忙忙地说道。 瞎说，他不就在那儿吗？ 莫凡大步往前，一眼就看到了那阶梯状的纪念碑。苏小洛、张小猴、谢桑、洪俊和另外五个村民都坐在纪念碑下面，一副正在这里歇脚的样子。他们也看到了莫凡，脸上满是诧异之色。 我说你们呢，亡灵大军都快吞没过来了，还有心思在这里公园野炊呢？来来来，赶紧上路吧。 莫凡继续迈着步子往前走，柳如跟着莫凡。这条笔直的鹅卵石路两旁都是高耸的灌木丛，他飞快地低声说道。 70，不对，80，更多，人大概有8个，不对，是7个，不对，是8个。 7个还是8个啊？ 莫凡一边保持着笑容，一边谨慎地问道。 8个，其中有一个气息隐藏得非常好，实力在那七个人之上。 柳如这次非常肯定地说道。莫凡继续往前走着，他能够感到周围两旁灌木丛确实有东西在蠢蠢欲动。是诅咒触妖。以往莫凡所面对的大多都是黑触妖，黑触妖的实力也不过比独眼魔狼、腐尸强上一些，或是更狡猾一些罢了。但是诅咒触妖就可怕了，属于战将级中极其邪恶狡诈的生物。从柳如刚才的统计来看，黑触妖有70-80只，数量庞大，诅咒触妖更有7只，也不是小数目。最让莫凡惊心的是，居然有柳如都不能够完全确定的气息在隐藏着。要知道，所有中阶法师，包括暗影系法师在内，他们的隐藏能力对柳如的敏锐感知都基本无效，会有可能逃出他嗅觉的，就必定有高阶法师存在。 我、你、方谷三人联手，应该能对付高阶法师，只是周围还有其他的黑触妖和诅咒触妖。 柳如认真地说道。 没事，我还有吉星狼和小岩鸡，我们是5个。 莫凡说道。 嗯，总之小心行事，而且不能拖太久，否则我们都得被亡灵大军吞没。 柳如说道。 所以他们也想速战速决。 莫凡说道。亡灵军团离这里不过3公里，时间何止是紧迫呢？脖子后面阵阵的阴风与鬼气随时都在告诉众人，死亡就在身后。 这人是谁？ 一个尖细的声音从纪念碑的后面传了出来。 该死，怎么会是他？他是莫凡，那傻子的朋友。我建议先把他拿下，倘若被方谷发现我们在这里埋伏，下次要逮住他就难了。 另一个声音响了起来。 直接杀了，我可没有时间跟这种误闯进来的小虾米浪费时间。 尖细的声音冷漠地说道。 那他身边的女的呢？ 赏给你了，但先把正事做好。 谢谢。 那人已经兴奋且激动了起来。苏小洛和张小猴都看到莫凡和柳如走过来了，此时他们又怎么会不知道这是陷阱呢？想要费尽力气让他们离开，可心念都被锁住的他们根本就吐不出一句话来。终于，两人还是走到了纪念碑阶梯处。这时候村长谢桑已经笑呵呵地迎了过来， 柳如看到村长谢桑那副嘴脸就觉着恶心，真不知道这家伙还有什么脸冲着自己笑，真怀疑他就是黑教廷的走狗。 原来是你们呐，吓我们一跳，方谷一直对我们村的人穷追不舍。 谢桑说道。 哼，村长，你这个人不厚道啊。 莫凡笑了起来。 不厚道？什么意思？ 村长愣了一下。之前你就有事情隐瞒着我们，我若不是看我兄弟的面子才懒得管你们村的闲事呢，结果你这个人不懂回报就算了，竟然还和畜生勾结在一起。 莫凡的笑容保持着很好，笑着笑着就变成冷笑了。 村长谢桑一脸呆然，过了一会儿才说道， 我也是被逼的。 动手。 就在这时候，那茂密的灌木丛传出了一声尖细的指令，顿时杀气凛然，阴风飒飒的，一股恶臭气息扑鼻而来，完全就是从一个堆积了腐肉粪便和尸骨的山洞当中卷出来的阴风，让人一阵的恶心作呕。一群黑触妖从两边爬出来，数量达到七八十只，他们身躯畸形，皮包骨头，舌头格外的猩红跟心肠，瞳孔里面充斥着地狱恶鬼般的毒怨和贪婪。这种黑触妖恐怕和亡灵也有血缘关系，人不人鬼不鬼的， 好恶心啊。 柳如不禁抿紧了嘴唇，一副厌恶至极的样子。很多妖魔都已经算是丑陋凶残了，但是黑触妖往这一站，尤其是这么成群成群的爬出来，换作是以前还是小女生的话，她看到这种东西都会吓昏的。 我是叶心夏，你们也跟我一样喜欢莫凡哥哥吗？那就一起去听下一集吧。